感谢主啊，这个又到主日啊，到了主日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总是充满了喜乐啊，因为我们弟兄姊妹啊，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啊，一起享受啊主里面的爱，也可以透过这样的聚会啊，再一次的思想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恩典，也思想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要的教导。那么今天呢，特别啊，愿意用极尽的基督徒这个题目来跟各位一起分享。应该是我读高中的时候，那是民国46、47、48年的时候，从现在算起来应该是60年前了哈，60年前。有一天偶尔在报纸上，那个时候啊，大概报纸只有中央日报哈，那个有一天呢，这个看报纸，看到有一篇文章。叫做极尽的春天，极尽的春天。那个时候大概应该没什么特别事儿，我就把这篇文章看了看，哪晓得一看就相当受到吸引。那么啊，等到把这篇看完了，才发现原来它是连载的，是连载的。你已经过了好几天了，那个是不要忘记了，第7、第8篇的哈啊。那么发现是连载的。那连载的前面的找不到了，那么至少后面继续换看，印象没错，大概看了有几十天，应该有40、50天，一直连载的哈，连载每一天一段，每一天一段。那么这篇文章啊，最重要是谈到说季节变化了，啊，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结果春天来了呢，可是在那个森林里头。没有听到虫鸣的声音，没有听到鸟叫的声音，甚至连一些小生物、一些动物的叫声都没有。整个森林是安安静静的，安静的，没有声音，没有声音。春天应该是百花齐放啊，各种虫啊，各种动物都应该出来的时候啊，那森林却是。静悄悄的，没有声音。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就吸引我，就一直在看，一直在看。看了以后也受到很大的感动啊，有很大的一种心里面的一种激动啊，激动。它主要是在讲到生态环保，但是各位知道，在那个时代，这个名称是没有的。在60年前，哪有人谈什么生态环保？没有东西的。那么这篇文章特别讲到，为什么这些虫没有了，为什么鸟没有了，为什么这些生物没有了，当然就会谈到农药啊什么等等等等，讲得非常好，很长的 很长的、一篇文章啊，记载到很多。那么这篇文章真的我一直记得，细节不记得了，但是这个文章的大概的情形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而且呢相当的震撼我个人的心灵啊。一直过了大概吧，在离开现在大概十几二十年前，有一天呢，也是在无意当中啊，在看到一篇的论文，这篇论文是谈到有关于地球上生态保育历史的发展，他是在讲这个发展的。在发展的这本书里面就提到了《极尽的春天》这本书是全人类有关于生态保育历史上第一本最具影响力，也是第一本最具学术权威的一本书。我当时是莫名其妙的哈，那时候我在高中生，而且整个的社会没有这方面的观念。没有，所以我也不知道啊。那后来居然这本书是有关于生态环保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本最具有学术价值也最具有历史价值的一本书。但是呢，这篇文章在当时就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去年有一本杂志上登载了一个统计数字，将一些基督徒做了一个统计。那么所谓的基督徒呢，他的定义就是受洗或受浸的， 受浸的，加入教会的，在教会的名册上有名字的，啊，那么这些人把他称为基督徒。那么他的统计指出，第一个，有10%的基督徒全年没有参加教会的任何聚会，这是10%，1/10的人，啊，一年到头都没有参加聚会，任何聚会。第二，有70%的基督徒，除了主日崇拜以外，不参加教会的任何其他聚会。换句话说，他只来70%的只来主日崇拜。第三个，有90%的基督徒不参加任何训练性的聚会，包括查经班啊之类的啊，不参加了。第四个，有85%的基督徒从来不参加教会的祷告会，85%。另外有40%的基督徒从来没有参加过主日学啊，或者是查经班。另外也有40%的基督徒从来没有或者是象征性的奉献过一些金钱。这是40%。那么最近呢，有一个调查，我记得前几个礼拜彭牧师在厦门街讲道的时候也用到这一段。啊，这个是这个福音布道中心，三元福音布道中心一个肯尼迪牧师所做的统计。他说有90%的基督徒知道基督徒应该传福音，但是实际有传福音行动的基督徒却不到5%。这5%还包括牧师、传道、执事、长老都还包括在里面哦，啊，只有5%是有传福音的，还传福音的。当然我知道这些统计数字并不适用于每个人，或者是适用于每一个教会，统计嘛就是统计，但是基本上它给我们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啊，其实这些概念让我们基督徒心里面有一点警惕的，有点警惕。啊，虽然这个数字不一定完全准确，不一定的啊，但是真是统计让我们这是有让我们有一个回想的空间。如果这些数字是正确的，我们知道这一代的基督徒实在是相当激进的基督徒，好安静啊，好安静啊，没有受教导，没有受训练。没有祷告，没有读经，剩下的只是当年决志受洗的一些回忆，跟剩下的是教会会籍上的一些的记录而已。谈不上什么丰盛的生命，我们谈不上什么热心的服事，当然更不谈不上什么生命的长大，谈不上什么传福音的负担，这个谈都不要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激进的基督徒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一点声音都没有的沉默的基督徒呢？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只是对教会不是那么热心而已，对于信仰不是那么迷信而已，表面上看起来是如此。但是如果追根究底，我们研究的话，我们就发现真正的症结所在，真正的原因，我们找到真正的原因所在，我想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那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否则我可以找10点啊，那没关系啊，今天时间我们就讲两点。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激进的基督徒？第一点，很多基督徒并没有真正重生的经验，没有真正重生的体验。重生是基督徒一切信仰的根本。主耶稣就说过了，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啊， 主耶稣讲的干干脆脆的，非常干脆，清楚明了，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非常简单，清楚的说明重生对我们有多重要。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而见神的国绝对是基督徒信仰的最终极的目标。最终极的目标，你如果说不能见神的国，那么请问你信基督要干什么？你信基督干什么？它是我们最根本的、最终极的目标。在中央大学的洪兰教授，我想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听过他，因为他坦白说，他的文章、他的演讲都是相当不错的相当不错的我个人常常看他的文章，也听过他的演讲他到中央大学来演讲的时候，我也去听过。有一次他在报纸上登了一篇文章，他这篇文章是说。他就说了，他说最近报上有一位高中老师投书，高中的历史老师，他说那个高中的历史老师说他上那个历史课，上着上的就变成国文课。他从2014年教到第一届的12年国教的学生，2014就前年是。台湾12年国教的第一届毕业生，第一届毕业12年的那个义务教育的啊。那么他说这个高中历史老师说，他发现他们对文史的程度跟阅读的素养很差，历史课上着上着就变成国文课了。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比如说他上到郑成功是讲历史，讲到郑成功天不假年。学生就来问请问什么叫做天不假年？哦，他又开始要解释，哦，这个假这个字不是真假的假，这是借的意思，天不借年时代给他，以至于使他怎么样？使他英年早逝，英年早逝，很多的工作没有办法完成，然后呢，就开始教国文了，历史课变成教国文课。他说其实还不止这些，那个学生，连最简单的一些我们经常用的词也讲不出来。他比如说他问了，一将功成万骨什么，没有几个人答得出来的，没有答得出来。那更糟糕的是，骑驴看唱本怎么样，走着瞧，骑驴看什么，看风景，也不会。那现在的高中生，连这个最起码的俚语也不懂。这位高中历史就很感叹，他说教历史实在教不下去。洪兰就说了，我心有戚戚焉，他说我看到这篇文章真的心有戚戚焉，但是我不是针对高中学生，我是针对的硕士生，硕士班的学生。因为洪兰是在研究所当所长的，他的学生都是研究所的学生，学生讲，他说我讲的是硕士生，他说有一个学生他国文不及格，叫他去补修大一国文，连补修2年全部不及格，通识中心就打个电话给他，说洪老师啊，这个我们大一的新生，都教不完，研究生的国文，你自己带回去教，不收他这个学生，说你这带回家。洪兰教授说他怎么办呢？这到了研究所了，还要上国文课吗？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下，他想了一个办法，他就把这个研究生找来。他说这样子好了，他说有一本书叫做《七侠五义》，规定回去看《七侠五义》。每次在睡觉以前，我知道研究生的坦白说也都很忙，你在睡觉以前超过5分钟10分钟，你就看一下七侠五义，当你看到了展昭出现，你就来找我。结果洪兰在办公室等了2个月， 展昭一直没有出现，他忍不住了，他就把那个研究生家叫回来。他叫回来，他说：“我不是叫你看七侠五义吗？啊，那为什么看了两个月了，展昭都还没有出现呢？”出现呢，结果一问才知道，他连第一章《狸猫换太子》都没有看完。狸猫他说：“我只要看到狸猫，我就睡着了，就睡着了。”狸猫看太子都没看完，他说看不懂啊。我心里想，现在世界上那么多人吃安眠药干嘛啊？你晚上睡觉只要读七侠五义，一定睡得很好啊，一定睡好。眼皮，他说我一看了眼皮就合上了。红兰说，其实读跟写的能力，还有沟通的能力，是一个人的基本能力。文字不通顺，词不达意，不管你实验做得多好，这个论文写出来别人看不懂的。联合国有一个组织叫做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这是属于联合国的一个组织，他在前年他推了一个运动，这个运动的名字叫做学生基础读写能力国际研究计划，找了一些最厉害，全世界的最厉害的教授来研究这个学生基础读写能力，来研究这个题目。然后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题目呢？他开宗明义就写了，他说读写能力是21世纪社会的共同货币，共同货币，它决定国家的竞争力，是国民的基本素养。这是联合国的，在开宗明义就写了，你不管念哪一个领域的都是必要的，读跟写的一个基本能力。他说这是国民的基本素养。我就想到了，那么重生呢？重生呢？重生对基督徒而言是基本的营养，没有他，这个基督徒的生命会完蛋了。不是基本素养，是基本营养，没有它，基督徒的生命不可能维持的。重生是一种属灵的再生，是属灵的再生，它是一种崭新的生命，完全不一样的，跟过去的完全不一样，崭新的。那么这个崭新的生命会怎么样呢？会产生新的观念，跟我过去的观念不一样，可以展现新的看法，跟我过去的看法不同，会有新的思维，跟我信主以前的思维不一样，会产生新的价值观，价值观跟我以前的价值观不一样。信主以后，你重生之后看钱跟以前我看钱不一样，看名和以前看名不一样，看生，生命的生，跟以前看生不一样，看死跟以前看死不一样，所有的看法通通不一样，这个才叫重生。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呢，只看人跟看这个社会，没有看别的。信主之后，我们只看上帝，我们只看神，所以呢，这个完全会不一样。所以如果你有重生，你才能真正看到上帝的圣洁跟全能。既然看到上帝的圣洁跟全能，其他的就不必再看什么了。我们知道在上一个世纪，上个世纪十几年前，有一本书，我想你们当中很多人也都看过，叫做《与成功有约》。与成功有约，十几年前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大概没有人没看过这本书，在台湾畅销到不行，后来还有续本，还有续本。这个与成功有约是20世纪最成功的商业书籍，它不是灵修书籍，它是一个讲商业的，讲一个人怎么样在社会上奋斗的这种这么一本书非常畅销。这个作者是史蒂芬·科维， 史蒂芬·科维，他曾经讲到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礼拜天早上，他在纽约搭地铁，这礼拜天早上，那个地铁没什么人的，车厢里都很安静，乘客也不多，每个人都有座位，零零散散的，有的在看报纸，有的在打盹，有的睁着眼在做白日梦啊，他没有讲滑手机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啊，这些坐的地铁都没事干，那么这个车子走着走着走着，到了有一站停了，有一个男人就带了三个小孩上来。上来了以后，他说他打破了这个平静的局面。孩子上来了以后又吵又闹，你打我，我打你，丢东西，大声喊叫，甚至去抓别人看的报纸，人家抓了。那个带小孩子上来的那个男人就坐在科维的旁边。科维看到这小孩子闹得实在是不像话了，这个做爸爸就吭都不吭声，他就开始生气了，一股怒气起来，于是就对隔壁那个男人说了，他说你看看你们的孩子闹得太不像话了，难道你就不管吗？你不管一管吗？他就跟科维讲。这个可怜的男人，就是科维说的，这可怜男人忽然之间好像从太空当中突然掉下来，忽然返回现实啊，然后看着科维，就轻声的对科维说，先生，你说的是，我想我应该管一管，我们就指他跟这几个孩子，我们刚从医院出来准备回家，他们的母亲在一个小时之前在医院过世的，我现在脑子很乱，好，我相信这几个孩子也很乱，他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科维听了以后，他说突然之间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看到的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想法也不一样了，举止也不一样了，怒气一下子就消散了，心中充满了同情的心。小孩子吵不吵已经不重要了，他的妈妈一个小时前才刚过世，他就充满了同情的心。各位，一分钟前的科维跟一分钟以后的科维完全不一样，只是因为他看到了一种事实，他却原来以为这个闹闹闹这是事实，但却不知道这个事实的后面有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他们的家庭发生了，妈妈刚刚才过世。于是科维说，我的想法完全不一样。约伯记43:5-6，各位都会背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因此怎么样，我厌恶自己，在尘土跟炉灰中懊悔，因为他亲眼看见了上帝，他就知道上帝的圣洁，他的污秽就看得很清楚。他当我们亲眼看见耶稣，我们才真正的懂得什么叫做罪，亲眼看到神才知道神是不容许任何的污点的，亲眼看到神的荣美，你才会晓得自己的败坏，亲眼看见神使我们重生，才有一个崭新的生命，使我们跟过去的自己就不一样了。这是讲到第一点。第二点，是因为有许多的基督徒之所以那么样的寂静安静没有声音，那是因为很多基督徒没有长大，没有成熟，各位知道，任何有理性有知觉的动物， 一定会有生命的特征，任何一个生物都有，都有。那么有些的特征不是学习的，是一个自然自发的一个动作，是生命就会驱使它这样去做的，自自然然然的。比如说吃东西，任何生物都会要想要吃东西，不必教，不必教。比如说喝水，口渴了需要喝水，不必有人教的。比如说喜欢偷懒，喜欢玩耍，这个人也是一样基本的特性，这些都不是被逼的，也不要人家教。我们要教小孩子念书，难之加难，你叫他要玩，你不必讲，他自己会。同样的，在人类的观念的一些的接受跟传达，我们接受一个观念跟我们要传达一个观念，在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交流这方面也不是被逼的，这是人类天生就会的，我们是自发的，是自己发的。所以一个有重生生命的人，他也有生命的自发动作，只要你重生了，你就有那个自发动作。比如说你会开始喜欢参加崇拜，各位今天来的是喜欢呢还是被迫来的啊？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重生了。重生了会喜欢聚会。第二个，重生的时候心里面经常心存感恩。像我都快80岁了，更是感恩了。能够活80年不简单呢，你知道吗？真的很不简单呢。我们常常在看到中学的学生这下这车祸死掉，那个人从楼上跳下来死掉，啊，我心里想生命要失去好快啊！我居然80年没有出车祸死掉，没有从楼上跳下来死掉，多么不容易啊！每天早上醒来，感恩呐、感恩呐、那个感恩。第三个，要乐意侍奉耶和华。你在教会里面服侍，你会很乐意，很乐意。第四个，你甘愿顺服。有时候上帝给我们的教导，有时候坦白说，我们心里不以为然的，常常有时候不太以为然，这样子的吗？然后就算被逼着这样做，不是那么顺服的。但是从这以后，你懂得要上帝的话语到你，你就要顺服。第五个，富有爱心，你就开始有爱心了。你不但是保护自己，也要想要去保护别人，你要有爱心的。第六个，你懂得对上帝完全的依靠。各位，就算你是成为基督徒了，常常你的前途还是模模糊糊，对不对？那当然，像我这种年龄，那是不但模模糊糊，而且一片黑暗啊，没有什么前途可言啊。唯一的前途就等到回到天家了，回到天家。年轻一点的，你知道吗？有多少学生来？我现在要毕业了，怎么办？我告诉各位，这些生命的自发动作，是重生的自发动作。随着生命的成长，我们也在不断的在成长。从起初的柔弱渐渐的进入成熟刚强，正如哥罗西书3:10所说的，脱去旧人和旧行为，并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我们渐渐的更新，越来越向上，越像我们的主。所以基督徒在恩典跟知识上不断的更新，以至于最后像照他的主一样，这是基督徒长大的方向。有些人一直停留在婴孩阶段，有些且是畸形发展，头比别人特别大，手比别人特别短，是畸形的发展。 无法成就神和谐的完美。神的完美是和谐的，头的大小，脚的长短，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没有办法造就上帝和谐的完美，就会造成许多极尽的基督徒。我们常常提到说救恩是白白得来的，那没有错，那是因为主耶稣已经付了代价，不是没有代价，是主耶稣替你付了代价。可是就算是白白给你的，你还是要再付代价。有一个小孩，有一个朋友送给他一条小狗，哇，好漂亮，好可爱，好可爱的小狗，人见人爱，人见人爱啊！各位，如果有时候你们在手机里面看一些什么 LINE 什么东西，看到一些短片的专门讲小狗的，哦，超级可爱的小狗，这个小孩子高兴得不得了，人家送他一只小狗，免费的，白白得来的。他赶快把他带回家，可是不久他就会发现，他必须记得按时候喂他食物，会记得按时候给小狗洗澡，要按时候带他去散步，要按时候去医院打预防针啊，除虫治病等等。这只小狗是免费来的，但是你要付代价，要养育他你要付代价。有一个小孩子，音乐天分，天才，音乐天才，小提琴拉得很好，更难得的是他非常喜欢。小孩子有时候 拉提琴、哦、打死他他都他哭丧的脸、啊、那他是天生就喜欢，非常喜欢，那么非常有 恩赐、哦、这个演奏的很棒。他七岁的时候就跟旧金山交响乐团为他伴奏，开过演唱会，七岁哦，他才七岁，旧金山交响乐团，开玩笑，在美国是一流的乐团呐、啊，他不随便给人家伴奏的，有人一辈子要请他伴奏都请不了，都没办法。这个小孩子才七岁，他十岁的时候，他到法国独立展开演唱会，演奏那个门德尔松的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协奏曲哦，交响乐团为他伴奏。那时候他才十岁，十岁，任何人提到他都说他是天才，神童，神童。但是他知道，要成为大师级的，光靠神童没有用，他必须找到更伟大的老师来教他。当时全世界最著名的几个小提琴教师教人家小提琴的，包括法国的艾涅斯库，他看上了艾涅斯库，于是专程由他爸爸陪同就到了巴黎，就到巴黎了，找到艾涅斯库的家，按铃，艾涅斯库开门见了他，他就说我要跟你学琴。这个埃涅斯库呢就很冷淡的回答、啊、你找错人了，我从来不收私人学生的，我从来不收的，我只在大学那个研究所里头教一点课、啊、从来不收的。可是这个男孩子却坚持，他说不，先生，我一定要跟你学，一定要跟你学习，要不要求你几分钟给我，你听我拉一个琴给你听，看你要不要收我这个学生。艾涅斯库说不行，我忙得很，而且最近又要出远门，我明天就要出远门，忙得不得了，哪有时间听你弹呢、啊、听你拉琴，连琴都不听。这个小孩子还是坚持，他一听说又要出远门，他说请问你什么时候收行李，收拾行李啊，要出远门要收拾行李，你什么时候收拾行李，你一面收拾行李，我一面在旁边拉给你听，不耽误你的时间。哇，艾涅斯库听看到这个小孩这么坚持，他心里面也有点感动，他就说好，那 你明天早上五点半你来，早上五点半来，因为我五点半到六点收拾行李，六点我就出门了，就出门了。这小孩子没有问题，五点半到了那个地方，然后爱丽丝户在收拾行李，他就在旁边拉琴。六点，爱丽丝库离开那个房间，出来去看到小孩子的爸爸。他就对小孩子的爸爸说了：“他说我决定要收下你的儿子，而且呢不收学费。说你的儿子带给我的喜乐远超过我能给他的，够了，我不收他的学费，教他，教他。”这个男孩后来就成为爱内斯库的一个很重要的门生。这个小孩子努力学琴，最后终于学有所成，成为二十世纪一百年以来全世界最伟大的小提琴家。这不是我说的，是一般的评论家评论的。一百年来最伟大的，我们一般称之为小提琴宗师。这个人的名字叫 Manuel Hinn、啊、那么我想喜欢古典音乐的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啊、Manuel Hinn。 这个 Manuel Hinn 这个人从小就是天才哦，是一个天才的儿童，但是不够，光是天才儿童不行，你还要加以苦练，要付代价的，苦练的代价要付的。你要想成为一代宗师，光是天才儿童不够，不够，何况绝大部分的人还不是天才儿童。请问你在世界上的生活，你可以不信不付代价吗？我信主已经超过六十年了，讲清楚一点是六十三年，我在厦门街受洗的，一直到现在还在厦门街。这六十年来学的不多，但是有一点我却非常清楚的，这学了六十年很清楚的，就是说你如果把基督不是放在第一，你不可能放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十，都不可能。若不是把基督放在第一，你只有把基督放在你填空的位置，如果你身上还有空的话。注意哦，我六十年来只学会这一招，学会这招，基督在你生命当中永远是排在第一的位置。我们为了节省时间、节省精力，我们去买洗衣机。哇，洗衣机帮我们很大很大的忙。但是你为了买那个洗衣机，你必须付上更多的时间精力去赚钱，赚那个洗衣机的钱。我们为了休息要走更远的路，我们要付更大的代价以取得休息。最近那个伊利一休还是有很大的争论。可是我看那些报章杂志啊，那些名嘴啊讲的话，都没有讲到我的心坎里头。我的心坎里是什么？休息是很好的哦，劳工工作几天一定要休息，一定要休息，这个真的很好。可是请问你，你休息的时候做什么？休息的时候就坐在家里看电视，看一整天，比上班更累。那否则你干什么？你说哎，出去玩呢、啊？请问出去玩要不要钱？我就是没钱嘛。现在我们台湾的薪水三十年来不增加嘛，就是没钱嘛。我就是靠着礼拜六加班了，我才有一点钱嘛，有点钱好让我能够生活，生活。各位知道，如果一年说今天政府说放假一半的天啊，这365天放假300天。哇，超级棒的，只要工作65天就好。可是另外300天你要做什么？你要出国去旅游啊，什么啊，到哪里去玩啊，去上馆子吃饭啊，请问这个要不要钱？我们要拼更多的老命 为了要我们出去旅游，你虽然最近旅游比较便宜一点，但随随便便出去都好几万块钱。我们这样的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循环，最后可以使我们完全陷入世界的泥淖当中，我们不没办法自拔的，就没办法自拔。有一位牧师曾经说过，他说：“假如撒旦不能够抓住，不能够把持你的灵魂，他就把持你的生活。”他说效果是一样的。你的生活如果被魔鬼抓住了，你的灵魂一样的是被抓住了。相对于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热闹，各式各样的学说、思想、见解、观念充斥在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角落。尤其现在电脑、手机发达，你随便一件事情都可以，就可以上去发表你个人的意见。哇，这个世界实在有够乱，有够闹的。相对于这个，我们基督徒也未免太安静了吧？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点声音。基督徒在世界上，我们被影响，我们受世界的影响，使基督徒与基督同心的这个意念。基督徒与基督同行的这个意念，我们渐渐的衰落，渐渐的衰落。我们与基督同心、与基督同行这种理论，我们越来越少在生活上使用出来。主耶稣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上当，三次回答说：“我爱你啊。”耶稣说：“哦，你爱我，喂养我的羊。谁叫你要爱耶稣？你爱耶稣就要喂养，是你自己回答了。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应该那个时候就回答过了，回答说：‘耶稣，我爱你。’我们才信主，才受洗的。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主耶稣已经对你说要喂养我的羊。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圣经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加在我身上。像彼得一样上了当，上帝说：“你喂养我的羊。”2000多年前有一个夜晚，在伯利恒的野地里，哇，有够安静的，有够安静，一片安静，什么声音都没有，什么声音都没有。可是突然之间，有一大队天使天兵打破了这个寂静，高声唱着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很大声唱，很大声唱。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要打破基督徒的寂静，向世人大声喊着说：“基督是我唯一的救主。”诗篇94篇刚刚我们读的：“谁肯为我起来攻击作恶的？谁肯为我站起抵挡作孽的？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就住在寂静之中。”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住在寂静当中。当然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帮助别人，使别人不要住在寂静当中。请我们低头祷告。谢谢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信主成为基督徒那天开始，我们就要天天到山上，到山上去宣告，去宣告：“我是基督徒，基督为你我 钉在十字架上死了，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我们从我们的近身开始，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有机会我们就要传扬基督，为的是让主你的名能够传遍天下。尤其当我们看到今天这世界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真是忧心忡忡，好像主你再来的日子不远了。主更是迫切让我们基督徒在你神在神面前啊，我们真的是大声的宣告，我们要往前迈进，我们要面向十字架，要达到那个标杆。愿主你祝福我们 每一位，赐福给我们，带领我们一生一世的道路。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